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上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 Amber 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就够。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好， 第三節啦。 好。 咁啊，头先即系讲咗啦，讲咗大马石嘅即系基金啦。OK， 咁啊，攞翻少少作为即系讲另外一啲嘢啦，作为一个对比啦，就系、我哋香港嘅外汇基金啦。咁当然个分层有少少唔同嘅，其实 Jackie 头先讲到，不过。有少少嘢係錯誤嘅，先係咁樣講，就係話咩呢？就係、話其實好多嘅所謂嘅 back to 翻自己 currency 嘅基金去講啦，佢哋揸好多債券呢個 point 咧，其實有少少錯誤嘅。 係， 我哋應該咁樣講嘅就係好多係真係按，因為始終呢個世界美元係作為一個全球結算嘅貨幣，好多好多嘅 commodities 都係佢亦都係最被譽為公認嘅一個最穩陣嘅貨幣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好多其他嘅國家會拎咗佢咧，去作為一個pack 特咗嘅，去再釐定翻自己個地方或者地區嘅貨幣嘅。咁好似即係香港嘅聯繫匯率咁啦。咁而我哋冇辦法之下，因為我哋係要需要去 fix 特咗嗰個 range 嘅 currency rate 喺度嘅。即係大致上個上下波幅位個 rate 喺度。咁所以就係我哋需要揸好多嘅，其實係美元資產嚟嘅。即國有嘅美元資產，咁 即係美國債券㗎？ 咁得兩樣嘢嘅啫 ，cash 同埋美國債券嘅啫，咁冇㗎啦。OK， 咁好多時都係十年或者三十年嘅美國國債啦。OK， 咁而你話好啦，有啲好似有其他啲國家咁嘅，咁頭先講到啦，就係話其他國家唔係 pack on 美元嘅時候咧，佢反而就會比較你可以話複雜啲。衰啲講，而好聽啲嘅就係靈活啲，就係佢會揸好多唔同國家嘅貨幣，去作為去穩定翻佢哋嗰個佢哋本身個地區嘅貨幣嘅，甚至係黃金。 嗯， 因為佢哋冇 pack 美元啊嘛，咁、 啊、 變相佢哋就要用可能美匯指數其中對下嘅六隻嘅貨幣，可能攞其中四隻，再加其他地區嘅佢附近地區嘅貨幣去做一個 base 去釐定翻佢嗰個匯率嘅價格嘅， 係 咁，所以就會有啲咁嘅情況啦。咁點解會話拎香港外匯基金作為一個準則去講咧？太大嘅歷史背景唔講啦，即係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就係我哋點樣會有呢個聯繫匯率嘅出現啦。OK， 係 呢個唔使講啦，係啦，應該又 skip 咗嘅呢個。 係啦，而個外匯基金就 support 佢啦，總之一句講曬。 係 咁，但係好多人都會。鬧或者可能都會話，或者頭先 Jackie off mic 都問到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喂成日點解計錯數嘅？計錯數嘅 呢個係我問咗耐啦。你諗下就係頭先你講緊就係話主權基金係或者嗰、那個外匯儲備基金係必須要一個穩定嘅嘢嚟噶嘛？嗯、即係因此就係我可以確保我哋嗰一日突然間啲人沽空或者係拋售港元嘅時候，我哋即刻可以俾翻嘢兑換佢啊嘛、 嗯。 或者我哋可以撐翻住佢啊嘛。咁、 嗯、 因此就係嗰個資產嘅浮動一定唔會太大啦。 嗯 咁但係浮動唔會太大，咁即係你會預測到啦。咁好抵死喎！我哋即係年薪嚇上50万嘅咁多位財政司，冇、一個係預測準過㗎喎。 呢個其實就唔係佢預測嘅， 係 我哋嘅外匯基金，即係之前就係任志剛啦，而家就係陳德霖啦，係由佢去俾條數話俾阿財政司有幾多嘅。OK， 咁啊唔係嘅，咁但係成日預測錯誤啦，主要幾方面啦。第一就係嗰、那個好多時其實。最主要都係嘅，就係、個外匯嗰個賺與蝕嘅問題啊！即係佢估計唔到一佢手頭上嘅其中一個 currency 嘅貨幣係大幅上升或者下跌。 嚇、 啊！咁呢個係佢冇辦法估計到。 咁件事咪即係其實佢都唔係好安全咯、 啊。你又唔可以咁樣、啊，因為嗱、那個安全嘅意義係咩咧？呢、這個就要咁樣講嘅。我記得大約5年前到啦，我哋嘅外匯基金嘅 support。即係同我哋而家 Bank Notes 嘅發行去計啦 ，Around 係大約一 比七到嘅 ，OK， 嗯， 即系我哋有一蚊撐出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有七蚊嘅儲備去 support 佢嘅， 係， 咁其實問到而家咧 ，around 係大約十一個幾度嘅，十一蚊度嘅， 嗯， 即系我哋其實大，即系近呢七年間嘅咧，我哋其實有多四蚊嘅儲翻落嚟喺度嘅，即係變相我哋個 base 係好大嘅，嗯、即系我哋係。叫做好穩陣， 即係 at least 我 好穩健，係啦，係一定唔會死嘅。 咁但係咁簡單嚟講，我可唔可以問一個即係每一個人都會問一下個問題，就係咁攞嚟用得唔得咧？ 呢、這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冇人夠膽講過係攞嚟用 ，OK？ 因為 點解咧？ 嗱，我自己個人覺得嘅啫，就係話當第一樣嘢聯繫匯率係一個禁忌嚟嘅。在香港的一個金融政策牽涉到政治方面甚至國家領導人層面上沒有人是夠膽願意 bear on 一個條件就是動了一個聯繫匯率令到香港的匯率的穩定性有任何問題的情況下那個是要孭鑊的沒有人去願意搏、嗯、因為見到這樣穩定就最好的穩定所以我自己個人都覺得鄧小平所講嘅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其中一個 point 係聯繫匯率。 哦， 因為冇人敢喐㗎。你諗下，邊個國家領導人會夠諗願意去拍板喐佢嘅啫？因為喐咗大件事，佢就係一個罪名嚟㗎嘛。咁梗係寧願唔喐啦，係咪先？咁、 啊、 而第二樣嘢牽涉到落去㗎。你喐嘅就係話，究竟係繼續 link on 美金啊，定係話唔 link on 美金啊，定係有得去自由浮動啦、啊？呢啲係後話啦。但係個背後嘅意義就係話，佢後面 back up 嗰件事有幾穩健啊嘛。 嗯哼。 咁如果 back up， 其實我哋而家反映到係，喂，其實你有過剩嘅情況出現噶嘛。但係如果你俾人感覺嘅就係你拎咗按一嚿嘢，可能假設係成立一個頭先所講嘅新加，即係我哋上一次所講嘅新加坡嘅大馬石咁計嘅話咧，咁會俾人個感覺就係、是，喂，你拎咗嚿錢去。咁第一個 point 嘅係會唔會影響到個聯繫匯率先？嗱，呢個亦都係就係 high 到個禁忌嘅問題。 嗯、 第二樣嘢就話，香港有乜嘢人可以好適合地去 run 呢一嚿錢呢？ 嗯，任志光咯、 啊。咁呢個係一個好政治加財加金融情況嘅問題嚟㗎嘛？ 哈哈 即係嗱 ，OK， 我記得梁振英上台嘅時候曾經提議過。就是成立類似一個大馬石的基金的形式、 嗯、 就為香港去全世界度作揀一些穩健而又有回報率好少少的投資喺度嘅。 但係香港做大馬石，咁香港揾啲咩嚟即係買？即係香港政府有啲咩公司可以有大馬石嗰35間 founding 嘅公司咁樣？即係我將個港鐵 pack。基管局 唔使、嗯，其實你喺我嗱呢個就係翻翻轉頭就係、是、外匯基金，我哋有好多錢。 係 ，OK， 外匯基金， 但嗰啲錢係要使，即係嗰啲錢唔可以亂使。 嗰啲錢係唔可以亂使。外匯基金個作用就係話穩定個港元匯率嘛。 係。 而第二樣嘢就係佢有少少嘅賺咗嘅錢，佢會撥翻落去我哋嘅公共財政開支度嘛，即係俾翻財爺去使噶嘛。OK。係 啊。 咁而家好啦，我哋今日錄音嘅時間，財已經喺度講啦，就係、是、話七年後有結構性嘅。財赤嘅危機，咁所以我哋要 呢樣嘢我信嘅，不過七年點解啫？ 係啦，我哋要檢討我哋嘅稅基會唔會擴闊？但其實另外一方面嘅就係話，作為香港金融管理局， 嗯， 其實我哋係可以拆一嚿錢嘅出嚟，可能係個比率由頭先講講嘅十一個幾， 啱 一對十一個幾，可能攞兩蚊出嚟啊， 係啊， 去翻九個幾人錢啦，攞嗰兩蚊出嚟，可能係幾百億， 哇！咁幾百億其實都唔係差得過大馬石開始嗰陣 嘅 喎。 O K， 係啦，幾百億嘅港紙可能去做一啲投資性嘅嘢。咁因為點解會咁講咧？就係話呢樣嘢， 可唔可以停一停啊？幾百億港紙、嗯、即係幾多錢美金啊？ 我當你啊，如果你當700億嘅港紙，咪100億嘅美金咯。 O K， 大馬石喺2003年嘅時候得90個 B 嘅啫。 2003年嘅時候90個 B， 900億美金啊。 但係即係所以唔係爭好遠嘅啫。 哇！ 九倍咯。 900億， 即係未去到一個 tenure 啦， 係啦係啦， 九倍 tenure 啦。 咁而第二樣嘢嘅就係其實呢件事，其實呢件事咧，我哋係唔應該咧呢個時候其實錯咗個時機去討論㗎啦。 係， 即係唔應該係梁振英呢個時機去討論。其實 我哋見到嘅就係話香港係有需要按去做呢件呢啲事情，係早應該大約十年前到，我哋應該作一個部署去做嘅。咁當然我哋冇軟件，冇人有軟件。 十年前2004做咗咪賴嘢咯，08年咪賴嘢咯。 08年賴咗嘢，冇賴過嘢㗎。點會賴個嘢呢？如果做咗嘅話，我哋睇到大馬石去揸嘅好多都係 08年都未賴完嘅大馬石。咁你咁講，如果用大馬石個講法，大馬石08年嘅 performance 都係好好嘅。 嗱，呢個翻翻轉頭講多少少啦，98年嘅時期啦，嗰陣時所謂嘅亞洲金融風暴危機啦。 咦？唔係喎，我講錯咗喎。08年好搞笑喎。08年咧應該係07、08年嘅大馬石本身係185个 B。 嗯。 因为佢投资非常进取，08至09年就得返130个 B， 突然间蒸发咗50个 B。 佢输咗部分喺美国度嘛，嗰时。 唔係输咗好啦，大部分喺美国度应该 係。输咗个债喺美国度嘛。咁但係讲返啦，其实当时98年亚洲金融风暴嘅时期呢 ,ok, 当时嘅政府就冇辦法啦，我哋嘅前特首以前嘅蔡爺新任權啦，就入咗一大嚿錢落去托住頂住個股市嘛。 我估下勁喎嗰招。 你可以話勁嘅。 嗰招最勁就係佢唔係用自己錢去托㗎嘛。 佢用政府錢去托㗎嘛。咁最後結果就變相，但佢其實最後就歸返個 market 度，歸返個 market 度就話 set 咗一個嘢叫盈富基金，揸住一大爛產嘅股票，等然之後咧， 香港第一個 ETF 啊， 再將佢再發行啦，再派返俾市民啦。其實有呢個參考性嘅時候咧，香港政府其實係可以去考慮嘅，就係我哋嘅香港金融管理局咧，去做一件事類似係 set 一個基金嘅形式去做一啲投資嘅，即係時候應該大家要去諗。 第一樣嘢我好想講嘅就係頭先噏咗咁耐啦，你都有講過有基金投資啦，但係頭先你見到我一開始第一節嗰陣時講股仔係咩？哇！你嗰邊有李光耀，嗰邊有 Doctor 嗯，嗰邊有 Tony Kong， 哇！但係幾多人才喺度啊嘛？即係我有呢一扎人本身對於成個國家係有概念嘅，即係我哋而家人才變咗咩咧？我哋有曾蔭權啦，我哋有即係梁振英啦。我哋最有概念嗰個叫林鄭月娥啦，咁即係你要諗下，即係個人才培訓會唔會爭好遠咧？ 唔 係， 其實唔關乎於人才培訓。 即係雖然你個本係夠大，可以輸得起，咁你唔係即係揾個智障去都贏到 嘅。亦都唔係輸唔輸得起嘅問題，係究竟嗰個人，即係要，因為呢個點解話我話好大禁忌原因就係話第一二講咗啦，頭先講咗啦，第三嘅就係究竟揸旗嗰個人係。大家認唔認可 and 相信得過？ 哦，咁好簡單答。 當然 係冇啊， 當然 冇一個相信得過。 當然我會答你， 陳德霖都信唔過啦。而家個個都同我講，陳德霖起碼任志剛信唔過先啦。 香港呢個彈丸之地，OK， 你話真係要揾金融人才咧，唔難。 系， 无论系鬼佬又好，本地嘅香港人 系啦，要尖同大师啦， 或者点都好， 买晒1101咪买啲， 即系差唔多。你唔好话上翻上嚟啊！上个礼拜你问我点算，我咪话冇所谓啦。 等阵一几多？ 上翻成10% 啊，一个三毫几啊。今日 顶我都有个三万嘅，一个三毫几。 唔系喎，呢样升咗成一毫，呢样升咗成接近8% 上嚟，升咗一毫子上嚟。 有个四好劲啊！ 系啊， 哇！见个大马石嘅顶你真 系。先，你等一问我可以播一播个价俾你听嘅，一个二毫几上翻一个三毫几， 一个二毫几升翻一个三毫几，我咪即系翻去到站啫嘛，我都系。 到站，但系两日嘅事，我今日升5.4%，咁即系话，其实香港系有呢啲人 真系人才啊，真系。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冇办法咯，拣唔到，同埋我哋成日都话嘅系外汇基金有样嘢好差嘅样嘢嚟噶，喺你嘅角度睇落去就系觉得，成日都。佢計條數嘅就係、是、賺，估計賺多咗嘅，成日都估佢唔到點解賺多咗。但我想講嘅係，全世界冇一個基金係，即就算係外匯基金都好，係咁失敗嘅。係咁失敗嘅意思就係話咧，你嗰個盈利嘅增長咧，無論佢賺同蝕都好，個波幅咧係每一年不夠3% 嘅上下嘅。 每一年不夠3% 上下，咁咪即係少過美國債券咯。 咁我問你啦，條數點計？ 買曬美國債券，仲要貼啲俾陳德霖。 呢樣嘢好奇怪嘅，即係你 可以再蝕到啲，蝕低過美國債券，點蝕出嚟嘅咧？ 匯率咯， 匯率兑算錯誤咯。Okay.可能股票市場蝕咗啲囉喺環球上，跟住可能仲有嘅係金價蝕咗啲囉，跟住你發覺嗰年美國收息低嘅時候，但佢又會賺錢囉，咁佢就會話俾你聽金價升咗上去囉。佢每一年都會有個藉口，佢就係、例如哎呀今年歐羅跌啊，我哋又輸咗啲匯率啦，跟住又早幾年澳洲紙跌啊，我哋又輸咗啲匯率啊，跟住又哎呀金價跌返落嚟啊，我哋輸咗成幾個 percent 啦。咁但你 咪好㗎啦，你咁樣講，你諗下有一日要煎錯到呢個位，佢就唔係講呢啲嘢㗎啦，佢講等下先啦，係咪先？贏嘅贏一倍，輸嘅冇咗半，係咪先？ 喂，但係你問個問題問得好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可以買曬所有係美國債券㗎， 係。 咁但係個回報仲高過我哋咁樣玩㗎，何必咁複雜呢？ 但係呢個 interesting 喎，因為過往咧，我以前即係讀一啲，即係你知讀大學總要讀一啲即係嗰啲叫咩選修科噶嘛，咁我啲選修科咧，我成日走去一，即係你知，即係閉校喺啲山區大學，經常要讀一啲完全同自己 faculty 無關嘅科。咁其中一科咧，我係要讀一啲 portfolio management 咁樣嘅嘢。其中一 part 咧講過咧，就話喂，原來 active management 嘅分咧，往往係賺得少過 passive management 嘅分嘅。 梗係啦， 即係一啲其實你唔理佢嘅嘢咧，可能分分鐘係賺得最多嘅。 梗係啦， 即係你唔好話計手續費喎，係直頭話，因為你 active 嗰 part 係唔係咁容易出得準㗎嘛。 你等於咁講咋嘛，你日日去賭場都梗係最終輸錢返嚟㗎。但你搏中一次嘅話，你唔喐跟住唔喐手，你坐喺度嘅話，你係會，你係有機會贏錢。 所以其實呢度呢，其實我哋都要調返轉，你都要賺返新加坡嗰個淡馬石基金。佢係 active 嘅基金嚟㗎，佢係得閒無事會出去撈嘢嚟買。但係佢真係撈一啲 long term 係會賺嘢出嚟。咁當然佢慣咗鋪啦，突然間唔見咗50个 B 啦，即係500幾唔見咗啦。 咁嗰個冇辦法啦。 都係一條廣深港高鐵嘅香港段啫， 唔係嗰個冇辦法啦，嗰個真係，咁嗰個係大佬嗰陣時嘅環球市況，你一下嗰年係蒸發咗30几%嘅股市， 咁係， 即係你講下冇辦法啦。但係點解頭先即係要講翻外匯基金，其實係 OK， 既然政府啱啱今日講緊呢啲嘢嘅時候，就可以有個例子咯。嗱，另外一樣嘢可以再講多少少對比啦。內地我哋成日都講中投啦， 係。中投呢個我想講喎，中投係我係有幾個，我覺得今集應該講唔到嘅。中投你可以 up 一 up，但係有幾個基金我哋係想講，一個就係、 社保， 唔係嗰個叫咩咧？出入口銀行係咪啊？中國 Index 即係交易銀行嗰類型嘅嘢，就係講緊佢哋去做一啲好有政治性、好有中國發展銀行，即係嗰類型喺外國幫助發展嘅銀行其中一個，咁亦都係一啲主權嘅下面嘅嘢。咁但係中投就唔同啦，中投就直頭係一間、我冇記錯佢主權基金嚟㗎嘛，係嘛？ 係。 咁同埋佢成日投資錯誤㗎嘛，係嘛？我頭先佢上市喎，咁樣講會俾人打。 佢唔係上市嘅、 ，sorry 啊。 中投係咩咧？中投其實係。孭住一个国家责任嚟嘅， 系 OK。佢当然第一样嘢，佢 国家责任咧就系制约扶倾。 你头先讲嗰样嘢，其实咧有少少个分寸，有少少同大马石嘅，但佢稳定咗好多嘅本身国内嘅公司，即系例如你头先讲到大马石之前嘅分布有成50个% 系揸住新加坡好多上市公司股票， 包括 DBS 啦，头先我哋都冇讲过啦， 一扎啦 ，OK。咁中投亦都有咁嘅角色喺度啦。第二样嘢嘅就系中投个更大嘅意义就系咧，其实 set 出嚟嘅时间啊，系爱嚟对外买嘢嘅， 系 买咩咧？咁喺呢十幾年間，中國最需要嘅就係 resources， 就係資源，金銀銅鐵石油乜都要。 有，但係未必係中投買啦，有因為有另外兩間啦。 應該咁樣講啦。但你出得呢個牌頭，你乜嘢都買唔到嘅。最好嘅例子就係中投想 back up 2600，即係2600就係中國鋁業，係啦，係啦 ，OK。系啦，中旅 ，OK， 记得啦， 中旅 系啦，中旅。咁嗰阵时就系咩咧？喺亚湾2008年嘅时间收购澳洲嘅铁矿石嘅其中一间公司，我闪嘅个名嘅。咁最后买唔到嘅，倾到天价都好，人哋唔俾你买。 即系佢觉得你系中投喺后边支撑， 嗯， 因此就系你系中投，我就唔俾你买。 系啦， 但我冇记错，中投系投资咗好多喺第三世界国家嘅。即系我成日听埋有啲咩达尔富尔啊、叙利亚啊，咁成个都话有部分嘢，我唔记得咗系近排有一个打仗嘅国家，有一个又唔觉意有一部分系中投资产喺后边噶。 第二样嘢亦都有好多嘅资产咧，就系去咗啲第三世界国家。 系 头先你所讲嘅，例如非洲啦，例如系阿拉伯地区嗰方面啦，其实好大部分都系去咗非洲。O.K. 南美都有啦，咁然之後其實佢哋嘅錢， 岸投資落去，某程度上咧， 維穩費嚟嘅又係 一方面係維穩費啦。你知唔知維穩費其實真係唔係俾 cash 嚟㗎？ 啊， 維穩費中國好醒嘅一樣嘢就係咩？其實利用好多國營公司去做嘅，簽嘅所有工。個 contract 嘅主要係一啲基建或者石油系列嘅公司，就係例如幫你修橋補路啦，係咁幫你鋪平曬啲路啦。咁第二樣嘢嘅就係例如幫你整好多設施啦，例如石油管道啦。 呢個我應該要講咧，我要開多一集嚟講啦。因為咧中國喺非洲又好啦，喺外國嘅投資咧係好 interesting 嘅。 好多。 第一樣嘢就係話佢嗰隻你以為佢係好似即係維穩咁樣買嘢翻嚟就諗住佢 buy 中國嘅，唔係嘅。中國你睇翻非洲對於中國個 polling 啦，非洲係非常之親中嘅，比起外國地區。個原因就係中國去到非洲咧，唔係純粹話簡單投資嘅。佢有一種係幫助佢發展嘅嘢嚟嘅，拉電線啦，拉個嗰、那個叫咩坦桑尼亞同埋唔知邊度嘅一個鐵路啦。咁跟住然後仲有等等其他嘅嘢啦，嗱，同埋甚至乎好好嘅嗰陣時咧，我哋跟其中一位教授啦，即係北京大學嘅秦輝，咁啊 ，sorry， 秦輝唔係北京大學，嗰兩個字我唔記得叫咩名添。啊！我真系你讲 牙痛令你记性差咗。 哎呀，我真系又好奇啊，秦辉啊，我真系唔记得。哎，是但啦，北大国关学院其中一位两个字嘅教授，唔系好多个就揾到个。秦辉系另一个，秦辉系个自由主义者嚟嘅，所以佢近排净系做呢个南非研究嘅。咁啊，先讲南非嘅民主历史。咁但系喺啊嗰位北大國關學院，咁你知北京大學嘅國際關係學院嘅教授其實就同大馬石嘅，咪同呢個 NUS， 即係我哋第一節所講嘅新加坡國立大學差唔多㗎嘛。即係新加坡國立大學呢都要出下 paper， 咁就係中國連 paper 都唔出，直接抽政府項目。咁啊嗰位老師呢，咁啊當其時我喺佢嗰度讀書嘅時候呢，佢就 share 咗好多關於非洲投資嘅故事俾我哋。佢話呢一類型，譬如中投又好啦，中投 back up 嘅一啲嘅公司又好啦，佢到非洲呢有好多都要遵守嘅，有好多 guideline 就係要，因為佢唔想俾人一種新殖民嘅感覺。雖然佢最後都係新殖民咗，但係佢係唔想俾人一種感覺，所以有幾樣嘢一定唔可以做嘅，就係佢唔可以帶勞工過去，即係勞工，即係 labour force 唔可以帶過去。原因係咩呢？就係我淨係帶公司管理層。labour force 要喺嗰度請，咁因此喺嗰度起咗任何嘅工廠、任何嘅嘢咧，會請翻當地大量嘅勞工。咁然後咧就成為咗一個工廠，跟住有好多修橋補路等等嘅嘢，成件事係造福咗好多即係非洲當其時發展咗嘅國家。咁當然大家你會諗下有啲都有啲奇怪啦，就是、因為呢啲非洲人係永遠上唔到高層嘅，即係中層都上唔到嘅好多時候。咁但係好好嘅地咧就係、是、呢類型嘅國家咧，好大部分咧都係受到西方做緊 sanction， 即係基本上係西歐其實係 經濟封鎖， 經濟封鎖佢哋嘅。咁基本上中國唔去投資嘅話咧，基本上就冇人會去投資佢哋。咁第二樣嘢咧，亦都係我奉呢個老師嘅講法啦，就係、是、話中國唔係特登想呢、這個即係、就是、狼狽為奸，同一啲唔好嘅政府一齊去發展經濟，而係因為喺全世界所有已經發展嘅地區咧，其實冇乜再好多筍嘢俾你買，咁所以就得翻呢一堆嘢。尤其是點解即係中國會成日喺伊朗嘅油田啦，即中國係勁大量嘅投資，同埋伊朗嘅資源係中國大量噶嘛，即係佢有個 ownership 嘅或者一個 manage， 即係有個開採權噶嘛。個原因就係因為大部分嘅油田、大部分嘅礦場簽嘅長期合約係同歐洲國家簽嘅，咁所以咧中國咧就唯有簽呢一類型嘅礦場。 你知邊個全套服務嘅意思係咩？即係喺非洲同埋喺即係阿拉伯地區嘅。 你講全套唔係同嗰啲四川啊？ 唔係，即係佢係點樣鋪法咧？就係話 OK 鐵路，跟住幫你修補路啦，即係起曬公路啦，拉電網啦。但係咧，中國其實最叻嘅咧，喺成個阿拉伯地區，你頭先所講伊朗啦，仲有伊拉克啦，我唔記得仲有搭乜嘢地方嘅。 係 因為我睇過本書去講就話咩咧？其實係拉個電信嘅網絡啊，即係嗰 OK 啊，果然成班死宅男，即係整條 WiFi 俾你係最重要 嘅。呢個點解係咁勁咧？即係其實拍咗落去係成個監控系統嚟嘅。但係呢樣嘢我哋要諗深一層嘅話，其實中國即係我哋嘅內地政府最叻、做得最好、成個科技最先進嘅咧，其實係拉個電信網絡，因為個電信網絡嘅背後係牽涉到個監控系統，係真係個網係冇得漏咁滯。咁而呢樣嘢係即係佢 幫非洲或者喺阿拉伯地區嘅國家咧，係一路都有做。 係啊係，甚至乎幫非洲幫到一個好嘅程度係點咧？當然大家即係中國古歌都有唱㗎啦，即係嗰啲紅歌都有唱㗎啦，即係咩阿非拉親兄弟嗰啲咧，呢啲唔好理。最重要係咩咧？就係當其時中非，我冇記錯，唔知中非定係剛果發生內戰，非洲聯盟係決定要去派兵去關注。咁、當其時歐洲因為都係牽涉其中一個歐洲殖民地，咁歐洲歐盟有問過，即係話 NATO 有問過，使唔使幫手？非盟係拒絕，但係佢接受咗中國入去嘅援助，就話中國嘅解放軍可以入嚟幫手。咁你就知道其實即係非洲嘅個政府同中國之間嘅關係。 勁超！ 哇，真係 過咁多篇都係咁嘅啫，老實 講。係，所以點解即係中國入到去台灣出翻嚟？咁、但係你我哋可能今日冇乜時間去講好多即係國家嘅主權基 礎。呢、拉遠咗啦，而最 因為咧，我好想介紹呢樣嘢。呢個一本係我喺一個圖書館咧抄一本書出嚟，呢本書咧我睇起上嚟嘅時候咧係好無聊，因為嗰陣時我知道今日要會講淡馬石，咁我都估到你最後會講主權基金噶啦，咁所以因此咧我就借咗一本咧關於主權基金嘅書翻嚟，而嗰本書咧其實就唔係你見到個皮咁靚，你都知呢本唔係一本出版嘅書嚟嘅，呢、本咧其實我哋所謂嘅 conference proceeding 啊，即係一啲出版完即係一個學術會議完結咗之後咧，咁就通常就會出翻本書仔，咁然後咧就將我哋會議嘅成果咧就總結咗。咁呢本咧就係嗰啲類似會議總結。咁一般嚟講就係得我哋呢類型睇嘅啫，咁入邊得 data 啊無聊嘢咁樣嘅啫嘛。咁個 conference 名就叫咩咧？就叫 Sovereign Wealth Funds， 基本上即係主權基金。咁但係咧，入面呢就有一個人呢係令到我非常之著弱嘅，就係、其實因為佢成個基金出到嚟啦，咁就入面有一個有三個負責去召集嘅，一個叫 Patrick Bolden， 一個呢就叫 Frederick Samama， 咁呢兩個都唔知咩人嚟嘅，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普通嘅，即係呢個唔係普通啦，而家應該一個好頂尖嘅教授啦，亦都攞咗 full scholarship 啦。咁但係另一位呢可能大家會聽過嘅就係 Joseph E， 跟住我哋 Stingus 啫，應該中文就叫做斯蒂格利樹，有冇聽過？ 冇。 有冇聽過咩全球化下的喜樂與失落啊？ 冇。 呢本書冇。 冇。 唔怪之你淨係識炒股票啦，即係呢位 Stephen Stingus 呢係丁好難讀 Stingus 嗰個人呢，其實呢就係一位即係嚟自美國嘅經濟學家，咁、就係、是、你一睇個名字你就知佢就係一個即係佢唔係一個土生嘅即係美國人，我唔記得咗咩裔，咁但係呢佢最特別係咩呢，即係他呢就是2001年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咁你一個經濟學獎得主搞嘅一個即係經濟會議講疏分之分，咁我會覺得好神奇啦。第一樣嘢就係、是、第二樣嘢，我揭開佢 keynote， 佢 keynote 呢除咗佢自己史丁唔知乜咁乜樹呢佢自己開咗第一個 keynote speech 之後呢，第二個 keynote speech 呢就係、是、嗰個 Austin de Romette， 即係一個法國嘅經濟嘅，我冇記錯嗰陣時係做緊，我唔記得咗係副財相定咩嚟嘅。下面嗰個呢就係、是、我呢個應該係要等阿 Kevin Ho 嚟讀先得嘅。Andre Venasco， 咁就係智利嘅財相。下面呢就係、是、Franco Banassani， 咁呢就係、是、而家唔係喎，佢好似係現任嘅。現任嘅 Underset of State， Underset of State 即係副國務卿。就係、是、嚟自意大利嘅，跟住後面呢就有個 Wolf John 咩 Wolf Sons 呢就係、是、世界銀行組織個President， 咁最後嗰個就大家都一定識啦 ，George Soros， 咁就係索羅斯。咁你會覺得呢喺一個學術會議上面呢呢班友仔同台呢應該冇乜做冇乜好嘢會搞出嚟。即係你想話喂你冇理由籌集到即係拉丁美洲歐洲最 top 嘅財長幫你做個 keynote speech， 結尾就整個索羅斯，前頭就整個呢個咩史丁格利樹。咁史丁格利樹點解我會覺得好出名呢，就因為嗰、那個唔知咪好難讀嗰、那個咩史蒂格利樹呢，其實佢唔係一個經濟學家咁簡單嘅。過往佢喺2011年去攞經濟諾貝爾經濟學獎咧，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因為其實佢 主要啦，佢自己有好多唔同嘅經濟理論啦，關於 transparency 啦，關於 IMF 嘅作用啦，佢自己都 serve 過 IMF 啦，咁甚至乎佢自己有一啲新嘅 model 嚟嘅，即係佢係講一啲關於咩工資啊、employment 啊、demand 啊咁嗰啲，即係呢啲真係完全我唔識嘅嘢嚟嘅。咁但係佢發展咗，即係去到未攞諾貝爾學獎之前咧，佢出咗好多本書。咁幾本書咧，其實係好出名，係一啲即係社會科學嘅書嚟嘅。咁第一本咧就係、是《全球化下的喜樂與失落》啦。咁就係嗰、那個Globalization and Discontents 啦，咁就係呢，唔係佢啱啱攞經濟學獎呢本書咧，其實係講全球化之下入邊，其實嗰啲超國家，即係所謂嘅超國組織，例如話 IMF 啊、EU 啊等等嘅關係。咁另外佢最新嗰本書咧就是、The Price of Inequality。就係究竟一個貧窮的代價，我想問不平等的代價，咁就係講一啲社會不平等之後會帶嚟一啲咩經濟嘅問題。咁、所以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咧，呢位即係諾貝爾獎得主咧，其實過往一直咧都唔係關注一個經濟問題，佢反而係調翻轉，就係一個經濟角度去關注翻好多社會公義嘅問題啦，一啲點樣可以達至社會平等嘅問題啦 ，employment 啦，工資提升啦。咁所以其實由好多時候啦，雖然大家會將佢同埋另一個叫做陸克文嘅，即係美國嘅陸克文，好似咪都係經係咪諾貝爾獎得主嚟㗎？ 唔知 啊，陸克唔係 係咪叫陸克文咧定富魯曼咧？即係總之有一個成日教講美國會冧檔嗰個咧，啊唔係陸克文係 咪咯？ 澳洲 嘅係咯， 澳洲嘅總理，嗰、那個叫唔知咩我唔記得咗啦，總之嗰個人啦。總之講緊一個即係成日暢談美國會冧，跟住2008年真係冧咗，啲人就覺得佢哇咁你好勁啊咁樣嗰個啦。咁嗰個人都係即係好似嘅經濟理論啦，咁但係。佢有少少唔同啊！佢嘅傾向係相對社會科學啲，同埋佢嘅傾向係相對講緊全球化底下一啲貧窮人士啊、不平等底下邊被壓迫嘅人士，佢點樣可以做？咁佢去講呢本主權基金，連埋阿索羅斯等等嘅人入邊咧，咁啊搞主權基金咧，其實佢成個本書又係即成個會嚟咧，佢就唔係同你講主權基金嘅重要嘅，佢係會同你講話喂主權基金咧，佢入邊佢出咗個 introduction 啦，佢下邊亦都有講個 risk 嘅問題啦。咁佢呢兩個 panel 咧，佢都講咗一樣嘢啫。佢話主權基金喺比起其他基金咧，有好多唔同嘅特徵。其中一個特徵就係佢一定係一個 long investment， 即係我係唔需要買啲嘢嚟即食嘅。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佢係代表住一個國家，又或者係代表住一個整體嘅社群，而並非個人。咁因此咧，佢係有一啲國家嘅責任喺度。咁所以呢本書咧，其中一個好大段嘅 panel， 我冇記錯，即係如果大家開個學術會議都知㗎啦。即係一開始係有一堆 keynote speech， 一班大粒佬喺度講嘢，講完之後就分幾間房仔，每間房仔就有個 panel。其中一個 panel 咧就係、是、講主權基金同埋 climate change 嘅問題。咁、其中一個咧，佢近排好中意講嘅就係所謂 climate risk， 即係基於全球暖化跟住天氣反常底下。帶嚟喺石油能源業啦，又或者其他農業等等嘅呢一啲咁樣嘅財務風險，點樣透過主權基金去作出介入同埋去幫助？佢話因為主權基金咧，基本上佢係唔需要好似農業基金啦，同埋一啲石油基金咁樣，我每年咧就要向董事局匯報一次，我哋賺幾多蝕幾多。咁因為主權基金佢嘅理解咧就係相對地睇長遠啲嘅，咁所以喺一啲 climate 嘅問題上面咧，佢係可以比其他嘅基金或者其他公司咧更加之超前啊，去 tackle 呢個問題，例如投資一啲新嘅能源科技，一啲新嘅農業科技，咁去改善翻環境風險帶嚟嘅財務問題。咁後者力都有好多嘅，即係佢係會有講過話呢一種即係主權基金。所以頭先同阿迪講嘅完全調翻轉啊！阿迪嘅講法就係、是、點樣可以透過主權基金賺翻多啲錢，幫手啊香港政府。咁但係喺呢一班即係 even 一次都可以講索羅斯嘅。即係 even 連阿索羅斯喺度咧，即係都做埋嘅呢一堆主權基金，佢哋對於主權基金嘅想像咧，係遠超過咗我哋對於經濟策略等象。即係佢係除咗講 climate、講貧窮，佢講點樣可以即時救濟其他國家。當其他國家嘅財政資產有啲 too big to fail 係啦，咁我哋就唔能夠唔救嘅時候咧，主權基金係點樣可以作出介入？咁其實就係喺呢一個好細嘅會議上面，一本書仔啊，咁我睇下呢本書仔。有幾多人借過先？ 咦，結論係好似係我係第一個嘅。咁啊，即係係啦，呢本咁嘅書仔底下咧，其實就係已經包含咗就係呢一班即係所謂嘅歐洲啦、南美洲啦、一啲美國啦，同埋即係佢啲經濟學嘅巨頭，去點樣睇主權基金呢一回事。咁我覺得呢本書係好 eye opening 嘅。咁啊，當然亦都我哋可以會帶到之後我哋想講嘅其他一啲新嘅議題啦，例如話索羅斯啦。索羅斯其實佢自己係大家淨係知佢衝擊港元嘅啫，咁但係有冇人知佢東歐搞咩嘅？即係好多人都會記得就係索羅斯佢有隻老虎基金啦，老虎基金就負責衝擊港元嘅嘛，我冇記錯。其實我冇記錯咧，索羅斯咧另外佢自己仲有一個 private fund， 亦都係 hedge fund 嚟嘅。主要嘅工作咧，就反而唔係去衝擊任何嘅基金體系，主要嘅工作咧係去資助歐洲嘅東歐，尤其是係東歐嘅民主嘅政黨，作出一個所謂顏色革命。咁所以就好多人都話，即係索羅斯雖然係一個好黑人憎、好嘅，即係一個即係商業上面一個財一市場大鱷，又或者一個股壇嘅大鱷。但係實際上佢背後咧，其實一個非常之 patriot 嘅人嚟嘅，即係佢除咗對於民主一個好堅定嘅即係支持民主人之外咧，佢亦都係同頭先嗰個咩史丹格利樹一樣咧，專諗埋啲奇怪嘢。佢覺得有錢唔係攞嚟用錢揾錢嘅，佢應該係由錢嚟揾一啲冇人要做嘅嘢，搞 climate， 搞人哋嘅國家係咪先？啊，即係好多時候佢都會有呢班咁嘅人。咁所以有陣時即係如果大家喺圖書館見到呢啲奇呢嘅會議咧，我真係好建議就係。你唔會覺得一本書有啲咩特別嘅，我甚至乎你睇出版社都唔特別，因為佢出版社只係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即係哥倫比亞大學嘅出版。咁好明顯係點解哥倫比亞大學，就因為嗰咩史丹格利樹本身哥倫比亞大學度教書，咁所以唔會有咩特別。但係如果你認得一少少人名，其實你只係認得兩個嘅姓咧，你就翻去睇一睇佢啲嘢。有陣時佢哋雖然都係講緊一個主權基金嘅問題，咁但係就即係個維度可以超脱我哋今日講第一節講旅遊，第二節我哋講淡馬石同政府關係。如果呢本書可以做到 conclude 嘅話咧，佢就會同你講主權基金同世界點樣可以即係有一個更好嘅嘢。 嗯， 啊，咁所以應該係好悶到抽筋嘅書。 好啦，咁啊，睇下先，仲有冇嘢講咧？咁啊， 冇啦，啊，係啊，我哋上個禮拜係咪話，即係我喺4月13號會帶個股，即係要帶個墳場團嘅。 嗯， 我冇記錯，佢$300一位啊嘛，即係兩個半鐘頭$300一位黐線，即係我帶行墳場啫嘛，即係兜個圈。個老闆收$300一位，我唔係個老闆 ，OK， 我係負責帶團嗰個啫。我個待遇係一餐，嗰餐係不值$300嘅，係啦。咁啊，大家踴躍支持啦。不過就如果你聽到呢個節目，以至到錄音呢個時刻咧，個老闆已經 test 咗俾我啦，爆咗啦， 咁犀利！ 係啊，佢將個廣告擺咗上去，兩日就爆咗啦。 哦， 下次可以叫 Rick 搞下嘅，即係其實搞啲 local tour 幾 interesting。佢而家雖然呢個咁樣講得唔得咧？係啊，算啦，橫掂你都係中意幫人賣廣告啦。 嗯， 有間公司叫活現香港。 OK， 咁 Walk in Hong Kong， 就係每個禮拜六帶你行兩個半鐘神運。 Okay， 或者兩個即係唔係神運啦，即係兩個嘅行啦。我哋行香港嘅唔同地方，有一啲專家會有啲學者，咁有陣時就有啲電影人，有一啲唔同嘅人會帶你做導遊。每個導賞團好細嘅啫，咁就行一行一啲特別嘅地方，係啊。咁所以因此係好貴，好細但係好貴。 OK， 明白。 咁啊，哎呀，咁啊敷咗啦，咁啊。下次啦，睇下啲咩玩啦，咁啊，即係隨時即係諗下啦。 最後講多少少嘢啦，關於個市啦，咁啊，市況上其實，死啦，我都開啊，唔係，應該咁樣講先，交代翻少少嘢先啦。咁啊，今日錄音時間就禮拜三啦，即係禮拜四出街咧。其實琴日咧就我哋有多新嘅一個節目啦。 嚇，又嚟？ 係啊，叫一股定輸嘅，咁啊，耀尊同埋佢位朋友嘅。 我想問，即係大家使唔使咁多越嚟越多節目咧？即係頭先我哋咪後先講啊，係咪先？哇！我哋啲節目係時候要對外宣傳下噶嘛，淨係而家成日都對內咁樣。 唔係因為未宣傳過呢個節目，所以先喺度講咗先。咁啊，耀尊同阿希少一齊做嘅。 叫一名一股定輸贏。 係啦，係啦。 點解叫一股定輸贏咧？ 佢個節目嘅個鋪排係成集都係講一隻股嘅。 一隻股份嘅分析啊，一啲 interesting 嘅嘢啊，嗰間公司背後嘅嘢啊，點樣？ 咁同港股仔有咩分別啊？ 哦，好唔同，港股仔講好多即時嘅嘢。 哦， 係啊，港股仔講好多即時嘅嘢咁啊，咁佢嗰個反而冇時間性嘅，即係佢會介紹間公司啊。 即係從001開始講起。 咁啊唔係001嘅 ，OK， 咁啊唔係001嘅，咁但係新節目就上咗啦，係啦。咁啊第二樣嘢就最後講翻個市況啦。咁啊今日發覺即係我哋禮拜三錄音嘅時間彈咗，所以22,500啦，我恆指。咁啊，我記得上個禮拜講過，我唔記得禮拜二定係講股仔定咩咧？因為啲時間性開始有少少亂啊，就係話即係去到呢個位，我覺得啲內銀股咧之前避險嘅咁可以避落去啦，因為低位啦。咁但係而家去到呢啲位嘅可以 攞翻出嚟啦。 如果係低位買咗嗰啲，我覺得走一半先啦，走咗走一啲先，因為嗰個功能上要去掟住成個恆指嗰個變化，我覺得用咗啦，即係至少用咗一大橛噶啦，即係彈翻成7-8%，由最低位去計，工行同建行，咁所以個功能性就做用完嘅話咧，咁我又覺得可以即係離一離場先啦。係啊，今日工行都跌啊，跌7%。 好，咁1101咧？ 1101 keep 住先啦，我第一個句。 有 keep 啊？ 唔係你見到 我點？我哋由第一集開始問1101噶咯。 吓、 啊，系啊！我第一集我已经问紧1101点噶咯。 我都系觉得 keep 住先啦。 系咩？ 我哋觉得 好彩，我买咗好乸细啫。 我哋觉得 keep 住先啦，1101就系啊。咁至于有冇其他 有冇啲深水股 number 啲咁样啊？ 不过我想讲我呢排揾唔到啊，但我就觉得有两只股好强势咯。 系 就系、是、阿李生嘅两只咯，一只一，一只13咯，就真系超强势咯。你见到 13系咩噶？ 旺啦，就系、是、旺啦。咁啊，仲有长实，你见到呢两只真系超强势。 点解咧？因为李生，因为打风，佢打赢咗打风。 佢唔关事嘅，OK， 因为李生啊，落博啊，系咪先？落博 唔系当然啦， 旺旺翻工， 旺旺个特别股息派落去嘅时候，派翻俾长实派好多啦。咁呢个会大家都会估计到条数喺度啦。咁第二样嘢嘅，我觉得呢个系李生犀利之处啦。即系我总之就系咁讲啦。过去正常地恒指，点解？其实呢个大家。但我覺得大家留意一下就係開始去學去睇一樣嘢嘅就係、是、個恆指我都知道，即係恆生指數嘅喐動其實好著重於大致上嗰扎嘅成分股去喐㗎啦。係。咁、那個成分股嘅起跌咧，你成日都聽唔係二周新高唔係二周新低，或者點解會有啲板塊跌有啲板塊升嘅原因，但係個恆指冇喐動，又或者有好多嘢嘅係個恆指喐動咗，但係你見到其他板塊冇喐而夾硬要做。即係夾硬跌，唔好話夾硬係要跌落嚟嘅原因，其實有多好多關係性喺度㗎，即係可能一批嘅股升咗上去，某一個板塊嘅股升咗上去，咁然之後某一個板塊就要跌翻落嚟，可能係去做一個套戥嘅形式，但係你會發覺個恆生指數係唔會喐㗎，係咁其實呢幾年嚟我都好睇住呢啲嘢嘅，咁不過只不過喺 around 呢三四個月期間失衡咗嘅就係咧。過去就係1號同埋16號新鴻基咧，兩隻一 pair 上落嘅。咁但係 有三隻喎、 哦。唔係啊 ，sorry， 1號同16號啊。 哦 咁但係失衡咗嘅原因就係你見到新鴻基穿咗落去100蚊都好咧，個長勢企硬係120蚊樓上嘅。咁、我覺得呢個係李生嘅犀利之處啦。咁所以點解嗰陣時已經話死啦，冇咗地產股做呢個做套戥嘅形式嘅話，個內銀股插到咁低，咁點都要彈翻上去少少。 係 啊，咁但係去到呢啲位嘅時候，覺得真係睇下先啦。 李生係香港嘅李生係要講佢嘅故仔咧，我相信大家聽翻即係蕭若元就會更好嘅。咁雖然我覺得佢嘅故仔都好片面，咁、但係即係因為佢有好多書，佢都冇 cover 到啲好奇怪嘅嘢咁樣。interesting 嘅，即係講開李生嘅故仔。我哋今日頭先講開咪個團呼咗嘅，4月13號嗰團，雖然大家冇機會去到㗎啦，即係已經呼咗啦。但係其中一個我哋參觀嘅墳場啦，入邊有一個墓，係一個猶太女士嚟嘅。當年就係佢負責借第一筆錢俾阿李生去翻牆，即係唔係翻牆實啦，翻佢第一桶嘅生意啫。咁咪好多好多嘢。咁但係另一位李生咧，我哋即係時候要講嘅，即係我哋即係李光耀今次講咗好多啦。咁下次應該講下即係新加坡其他唔同嘅好重要嘅人物嘅。 或者係其他地區，因為講其他地區咧，我基本上係冇任何戒心，因為我可以亂講都得。講香港咧，我就諗下啊，會唔會下個禮拜會識㗎咁樣，會唔會唔覺意又撞到啊咁樣啊？ 市況就最後嗰幾句啦，升就有得去升啦。我成日都覺得越升得高，其實越危險㗎。 啱， 搭翻度。 但可唔可以升上101先咧？ 升101其實唔好關乎於個大市。 但 唔係 我嗰陣時唔知邊個咩自己有嗰度有個 post 就話咩最緊要一用成重工要改善佢個財務，唔知咩咁樣嗰啲。我以為好消息嚟嘅添。 唔係你聽咗即係聽咗耀尊個故仔啦，另外即係佢解釋101個故仔啦。第二樣嘢就係你聽咗最兩集前嘅佢講嗰間安全嗰一 part 度啦。咁當然呢兩日就好我又覺得好離奇地可以即係你插到落過二人線嘅時候，扮又上翻一個三毫幾啦，即係其實你升咗成8-9% 上去嘅突然間，咁上到，我覺得咁既然揸咗嘅，咁我又覺得揸住先咯，冇 咁冇人話會買， 唔等多餘錢嘅話，但你話其他嘅，我會寧願做一個選擇咯，就係、是。你問我今年揾唔揾到可能一啲可以升20-30% 嘅股市咧？喺呢啲位嘅情況，即係而家22,500好難咯。我寧願我會做嘅咁咯，我寧願望到某一啲位，發覺個恆指係上到好高嘅時候，我寧願做張世期沽翻落嚟，食佢2-3千點仲好啦。係啊，即係我會咁樣做咯。 好啦，咁啊，今集冇嘢好買啦。 冇嘢好買啊！ 係啊，最後都係講翻個 會出事嘅，你講完。 系啊， 講完大馬石之後，嗰部第二季輸到趴架。 喂，唔係喎，我又好有信心喎，即係雖然我覺得 應該唔會嘅。 大馬石係呢幾年嘅 performance 係幾好嘅。 嗱，記住有一行股係睇淡㗎， 係啊， 所以係唔應該買嘅行列之一㗎、啊。 但係新加坡嘅空姐係睇高嘅、啊， 騰訊係睇淡㗎，而匯豐係遲啲先買㗎，係啦、 啊， 唔係呢啲位買㗎、 啊啊。今集係差唔多啦，咁啊講翻最後啦，都係嗰、那個。問功課，因為我有陣時，我哋發覺咧，我啲題目咧就嚟開始諗到頭都爆，所以有啲咩你就將你嘅想要講嘅題目，或者你都有啲咩 suggestion 嘅，你擺喺即係網台大典啦，又或者打翻嚟我哋問功課熱線啦，即係facebook.com/ccfong 啦，即係揾翻我 Facebook 啫，係啦，咁你揾翻過嚟得噶啦。咁啊冇啦，咁啊冇咩股要講啦， 冇啦， 係啦，咁啊 下個禮拜見啦， 係啦， 好啦， 唔講8078啦， 你講啦， 好，下個禮拜見， 拜拜。 Bye.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